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啊，唔使再讲怪责安奶嘅都。 哇， 有错啦， 争好远。唔系你明白，即系好老实讲，我系冇玩呢个游戏。你叫我去讲连续四集咧，我觉得我都仲 OK。但系开始第五集咧，我谂我会有啲即系语频啊，频语啊。 你玩咧，其实有仲好啲嘢讲，或者如果要我讲咧，其实我可以讲 十集都得。 即系可以攞个专题出嚟，净系讲呢个 game。不过唔使咁样，唔使讲啦。咁啊，梗系讲翻。神兽山庄都唔有错啦， 继续神兽山庄 啊，即系咁啊，话说啦，咁啊，因为间场东尾嚟噶嘛，咁东尾场最出名出名系咩啊？啲女好 玩得， 好玩得吓，即系其中有我哋有位网友咧，就系、是、第一代战男嚟啊，哦，我就唔好明啊，应该大的第一代战男唔嚟咧，就呢个大的呢、這个。第一代戰男朗尼就會嚟喎，咁阿朗尼仔度嘅，咁樣第一代戰男朗尼，咁咧阿朗尼坐咗件女嘅，咁啊，即係好特別嘅，唔好講我女之前，就講阿朗尼嗰件女先啦。咁啊一路喺度玩，咁你知阿勁哥嗰啲見到我隻耳環啊，我隻耳環你見唔見到而家？ 見到啊， 呢隻啦，其實你網友都知啦，我係一隻係兩粒。石 啊， 或者一条铁线拧住嘅。其实我這個呢个咧唔系耳环嚟嘅，其实我呢、這个我戴紧呢个咧系一个磁环嚟嘅。啊，但系我因为我冇磁，我土磁， 你冇穿环啊嘛。 系啦，所以我又几中意磁环，所以我将个磁环戴咗喺耳度。咁阿朗尼嗰件，阿朗尼就嗌咗件女啦。阿朗尼嗌咗件嗰件女咧就话：哎呀，你嗰条你嘅耳环好靓喎，咁样讲。你中意乜我送俾你咯，我成日咁讲噶啦，因为耳环唔系钱嚟噶，系咪先？ 系啊， 送俾你啦，我送唔少噶啦。其实网友见到我知我送耳环俾人唔少嘅，跟住话唔使啊，我都有噶。跟住我喺边度啊？都唔见嘅。跟住话喺我肚脐度咯。咁跟住你知唔知点样咧？ 攞俾你睇， 拉起条裙， 系啦，拉俾你睇， 拉起条裙，即系喺阿朗尼喺隔篱嘅，拉起条裙。就俾個磁環我睇喎，個磁環同我耳環係一撚樣嘅，顏色唔同嘅啫，係一撚樣。咁樣拉條裙，咁咧就見到條 under 啦，我見到條白色嘅 under， 咁純情， 係白色 under。咁當然啦，白色嘅色有少少透啦，我又見到有少少陰毛啦，哇！屌你老母，我心諗你唔肯洗啊嚇，佢拉條裙唔係話即係我淨係俾我睇嗰度 俾曬咁多人睇㗎嘛。 基本上全部網友都即係一個團都睇。 呢叫咩呢？職業病。 唔知 職業病。 我唔撚知道。即係嘩，你唔使唔撚誇張啊，話聲呢張強啲。 反而你會覺得有啲唔好意思。 係我覺得反而你嗰度唔好意思。嘩嘩嘩嘩嘩嘩太突壓啦。太突壓啦，佢拉條裙就即係拉條裙就拉到上肚臍喎，講真。咁跟住我梗係唔使講，真係手埋 炒啊， 炒佢囉，係咪先？咁佢當然佢好快就縮返啲嗰條裙啦。我心諗，嘩，啲女咁都得，咪好啦，好玩，係咪先？咁其實某程度我係 feel 到我已經好好玩，因為我坐兩件㗎嘛。咁我嗰兩件女呢，首先我未坐第二件嘅時候呢，我嗰件女呢，即係嗰件高少少2000蚊嗰件呢，就已經係黐住我个大写手搭住我大髀噶啦，即系我未揽佢嗰时候啊，佢都搭住我大髀噶。到我嚟嗰时候咧，就仲捻紧要啦。而家我讲下嗰啲玩嘅情况啊，我唱紧歌，咁其实我都攞得两首嘅啫，一首就系长夜怨歌啦，一首陈楚生啦，有冇人告诉你啦？咁我唱歌嘅时候咧，喂，嗰啲女系伴舞喎， 点伴法啊？ 即係喺我後面擾擾攘攘，我唔知做乜撚嘢啦。 我以為喺度跳芭蕾舞。 喺度擾擾攘攘啦，喂，係做足曬全套俾我㗎喎。即係最好最奇怪係咩呢？佢兩條女呢好似分工咁樣。當然啦，最後知呢嗰條女話其實佢兩個係姊妹嚟嘅。都就唔係親姊妹啦。即係可能同 鄉。好姊妹。 好姊妹啦嗰啲啦。咁樣話。咁樣玩好奇怪喎，點樣。我唱你一首歌嘅時候就呢條女過嚟。喺我面前扰扰攘攘一跳舞啦，到我唱第二首歌嘅时候咧，嗰条女就弹开咗， 咁第二条女就上嚟噶咯，佢轮住车轮住咁啊去去招呼我噶，呢啲咁嘅玩法 啊， 十九八十后就啱捻晒，好可惜啊， 好捻抢姜， 好可惜啊，佢又去捻咗船河啊，即系咧， 我帮你赶咗佢嘛， 系咩？ 系啊，我同佢一齐游船河嘛。 其实我唔知点解你会陪我嚟去船河。 咁我老婆啲 friend 嗌游船河，咁嗌埋佢，咁啱我放假咪嗌埋佢去咯。 哦，佢咪带埋自己女朋友啊？ 有， 佢真系戆捻鸠嘅啫， 有几戆捻鸠啫。 呢啲见到佢私下先谴责佢，咁啊讲翻嗰度。喂，即系嗱，呢个就系我嗰度啦。咁啊，已经系好捻抢姜，我叽哩呱叽哩呱啦啦。好啦，就讲下魔术师咯。 吓， 咁魔术师咧，开头咧就已经喺我喺啲女未嚟之前咧。就玩教咗我玩咗一套魔術嘅、 啊、 我懂玩嘅啦，我遲啲又教下健哥哥、啊、好嘅好撚 work 嘅。咁跟住呢其實佢好嘢做到乜嘢呢， 補破綻， 佢任何一副啤牌、 啊、 一拉起手佢玩到㗎啦、 啊 啊。就咁樣，佢好撚到咁樣。 你冇問佢練咗幾耐呢其實。 佢好撚蒲㗎，好似唔、啊、知係咪啦，聽講佢呀有時候要 part time 幫人做下呢啲咁嘅魔術嘅表演嘅， 咁正職做咩噶？ 唔好講啦， 都係魔術師。 唔係，正職係一個幾高級嘅 band。我講完啦。 啊 ，OK， 啲銀行呢啲好保守咁樣，唔好講咁多啦。咁都幾高級嘅，應該某程度我唔知啦 啊。 啊，經理級咁上下啦。話越講越講係人知嘅邊個？屌你！ 咁佢我唔會咁多銀行咁多經理， 仲要識玩魔術 啊？有幾多個 魔術可能估到㗎啦，唔好講咁多啦。咁佢係成晚係點樣呢？我就佢就成晚我最撚留意就佢、 啊、 因為魔術師教我兩手㗎嘛。佢、 啊、 同佢嗰件女就喺度玩魔術。 啊、 我屌你老尾呀、啊。 咁啲女咪好鍾意佢好冧佢。 我真係好啦。喂，我可以話埋俾你聽。我哋又攞鱷魚出嚟玩㗎。 啊，肯定唔夠佢嚟啦，我 撚夠佢嚟啦， 你佢變走棚咬過啦。 喂，喺佢玩喺度玩，咁跟住我都頂唔順咯。我因為我坐緊兩件女噶嘛、 啊， 我叫喂，你都分啲魔術同我哋啲女玩下啦，咁、啊、樣就淨係顧曬你嗰件女， 變走啲底褲咯，試下。 你知唔知佢嗰件女係點樣咧？ 嚇、 啊，即係哎呀，冇 cam 你睇唔到、 啊， 我可以睇下用聲音你睇下睇下 feel 唔 feel 得到啊？ 嚇、 啊！啊！ 唔系好似吴若希咁咯， 即系咁捻样喎，即系、 啊， 因为魔术师嗰件女就喺我隔篱坐嘅啫嘛，魔术师就系同我同一 pair 噶嘛，即系我喺我隔佢条女，因为我坐两件啦、啊啊、即系魔术师佢嗰条女就系我另外一件女，矮啲嗰个，咁、我所以我见到嗰女系咁样，俾啲咁嘅反应噶， 啊！ 喂，你谂下，屌你老尾，你真系几捻开，跟住几捻型，即系学识咗呢啲嘢。 啊， 跟住佢玩咗有几套魔术咧，我都见到嘅，我都见到嘅。 吓、啊， 佢话哇，好捻神奇咁样，好神奇啊！我讲唔到啦，好似你见到大白高啊飞嗰啲就咁上下啦，刘谦嗰啲咁上下啦。咁跟住话呢只教我啊。跟住阿波就笑話：呢隻唔得，呢隻手法嚟㗎，呢隻你要練得好熟先得㗎，我唔可以即刻教你㗎。咁總之佢教咗我幾套魔術呢，其實冇教咗一套魔術呢，我都識玩㗎。佢又唔難㗎，佢教啲嘢，佢肯教你話。好啊，咁 OK 啦。咁又講其他啦，我記得㗎啦。而家我記得返有邊幾個網友去啦。除咗空少之外啦，有個遲到嘅有啦，嗰啲有啦，有啊善長啦，善長係最後災啦，咁啊有啊朗尼啦，咁啊有空少啦，咁仲有一個呢就好撚大鑊嗰個啦，以前係我戰南俱樂部玩咁撚多次最撚大鑊嗰個啦 ,Super Pig, 唔係奇拿 哦 記唔記得 記得 又係十九八十後嘢嗰個 啦。趕雞棚 啊，知唔知咩事啊？發生嗰次係咩事啊？ 唔好老講啦， 我得㗎啦，我重新講一次啦，即係呢，就因為十九八十後坐兩件嘅關係，咁佢揀咗佢揀帶走嗰件女呢、 啊、 就唔係嗰件女、 啊、 另外嗰件女呢就係原來同阿奇娜嗰件呢係姊妹，咁嗰件女就喊，咁奇娜嗰、那個即係嗰件女就唔得阿八十後嘅寵幸、 啊、 就喊就走撚咗，即係喊啦，總之喊啦，唔得阿八十後寵幸。咁佢嘅姊妹呢就為咗要眷顧佢個姊妹，喊嗰個姊妹呢 就放撚咗啊奇拿飛機。咁啊奇拿嗰次喺疫喺疫區呢係一條友瞓覺嘅。OK， 係咪最撚大鑊嘅。 幾撚陰功啊。 幾撚陰功啦，幾撚大鑊啦。OK， 好啦，呢次唔同囉。因為你知一打女強屌你老母， 誰敢不從， 屌你老母，鬥霸就勝你老母，屌威㗎啦嘛。因為而且好奇怪㗎，佢哋揀嗰佢第一轉就揀到，因為其實呢間場可以再講少少嘅。間場呢就係邊個爹哋帶或者邊個媽咪帶嘅嗰班嗰組女就佢就佢組女。咁阿張強嘅當然係第一時間帶佢自己嗰組女啦。咁我哋平靈白靈三個網友已經揀咗女啦嘛，其中有一個就奇啦。揀咗女㗎喇 ,ok? 咁嗰啲女係張強嘅。咁當然嗰啲女一定係乖好多啦。 爭好 遠。咁係唔記得八姓你老母屌閪㗎嘛，你張強。 真係。 人哋同性戀啦，唔好咁講啊。人哋嗰啲 喇喇地。 話明女人強嚟㗎嘛，咪先打你咪打你啦，屌你姊妹唔打得你呀，屌你老母鬥八姓你。 ok。 所以好撚乖。我今日見到人唔好講魔術師啦，我就講下阿奇娜。喂，我未見過有啲女呢係黐呀，就其實黐得咁樣實實咁樣實實嘅。因為你知啦，因為唔拉靚仔嚟㗎嘛，你知啦，我哋啲網友咪先嚟啦。其他更加啦咪先屌。 即係冇邊個靚仔 㗎。冇邊個靚仔㗎，屌你真係我都唔係靚仔，係真係十九八散同笑咗嘛，我哋成班 band 咪先。成班戰男。嘩，真係對住個其他真係屌你，其他真係其他嚟㗎嘛，話聲聽。喂，真係猶如寵物一樣啊，話聲聽。 邊個當邊個寵物先？ 互相都係啦。我見到奇娜嗰隻眼呢唔加得放光。即係話屌你老尾，上次冇得搞呢次。 今次屌搞得幾劑啩。 呢次齊口啦，有撚所謂咩。喂先 ,ok, 好啦。咁跟住玩到唔知幾多點啦。即係其實我曾經係攞個鱷魚出嚟玩。即係個鱷魚係玩一陣間已經冇玩㗎啦。因為佢氣氛。 夠個魔術玩。 魔術都唔係玩好多，其實因為佢氣氛幾好啊。其實你要知道呢，攞隻鱷魚或者我哋玩啤牌呢啲咁嘅遊戲呢，係睺一啲呢我哋好悶 啊， 我哋覺得帶唔到氣帶冇氣氛，我先會攞呢嘢出嚟玩 啊。 其實嗰日呢基本就唔需要鱷魚 啊， 唔需要其他嘢， 因為有個魔術師已經夠， 其實魔術師已經夠，甚至唔使魔術師都夠 啊， 因為嗰啲 女好搶姜， 好搶姜啊，佢搞得好好大嘅氣氛 啊， 咁都唔緊要啦。 好似好耐冇發過屎咁嘛。 唔知點解啊。 好似啲女好耐冇發過屎，好耐冇見過男人咁呢。 未講點解之前啦，咁有張第二樣嘢啦。唯一個問題呢間因為我哋坐一個露台房就要坐兩件，我要買兩件 DJ。咁兩件 DJ, 當然啊貴好多啦，某程度即係無啦俾得三步水係咪先，即係俾得半個人嘅錢㗎喎。唔緊要啦，羊毛出自羊身上啫，都係啊，包咗唔係羊毛出自羊身上，係包撚咗嘅，蝕我都要俾㗎啦，咪坐兩件女啦，咪坐兩件 DJ 囉。咁啊，我同其中嘅 DJ 講，咁啊點知阿哥，咁我就話嘩，其實你都幾好玩，因為佢 DJ 都有同我哋玩嘅。兩件呢兩件 DJ 係點樣呢？一個 DJ 就同我哋玩緊呢，另外一個 DJ 就負責斟酒。到另外個 DJ 負責斟酒嘅時候呢，就另外個 DJ 就同我哋玩。OK? 即係有時都即係行開行埋啊，或者要猜下 partner 啊，或者要3對3啊 ,4 對4啊，咁可能揸咁過㗎嘛。個 DJ 我哋咁用囉。咁其中有個 DJ 玩得幾開心嘅。OK? 咁我就點歌嘅時候呢，我就同個 DJ 講，喂，其實帶你走可唔可以嘅呢？嗰啲就你知唔知講？ 可以。 係啊，佢真係咁講。喂大佬，你黐線，你搶生意喎。 但係 DJ 同女係真係差唔多㗎喎。 咁係如果照計嚟講 DJ 係梗係冇個女咁靚啦。 但係呢個 DJ 得唔得？你覺得 ?OK 囉。兩個 DJ 一個 OK, 一個 OK, 一個 OK 囉。但係就講靚又唔算係好靚囉。但DJ 又唔同㗎嘛，你知啦係咪先。你會覺得。 感覺上你會唔覺得佢唔係做呢行。 唔係做呢行㗎嘛。其實我心諗。OK 啦，咁我啲嘢講話。嘩咁得㗎喂。咁嗱就抄佢嘅微信啦，我下次過嚟搵你啊，屌你諗咩，佢講完之後。好啦，嗱唔講屌閪呀，跳撚咗呢 part 先。一補返。咁跟住就第二招我就問啊，另一個問就話，喂我 DJ 屌得㗎。即係話 嗰件矮矮地嗰件咧，即係有兩件，一件高一件矮噶嘛。可能矮矮嘅矮矮地嗰件咧，我傾緊咗啊，我話下次可能會搞可以搞鳩佢啊。咁啊，我咁就俾2000。跟住阿朗嚟就話：係咩？ 有啲咁嘅事？ 唔係啊，高嗰件都話得喎。即係有兩件 DJ 噶嘛，一件矮一件高噶嘛。阿朗你話高嗰件都話得噶喎。咁你即係點樣呢？你明唔明我想講咩 啊？ 即係話，喂，如果你網友，嗱，我唔知係咪啊，即係可能 DJ 都有價嘅，但係個 DJ 嘅樣子就可能冇咁靚，但係你咁嘅感覺。 不過你如果想要啲唔同身份嘅女仔咧，就可以諗諗。 係啦，就因為可能 DJ 冇咁靚啦，可能值千五蚊嘅啫 DJ 嘅樣啊，但係你屌佢，可能要搞佢，可能要俾兩差啦。但係如果你譬如即係揾唔揾到女，DJ 其實又係一個。可以考虑嘅， 咁但系你要当然就要睇翻你个 DJ 得唔得啦。 系咯，喂，佢讲真，呢次嗰两件 DJ 就是人哋委派过嚟嘅啫。 吓， 我哋有权自己埋去拣嘅。 系啊， 咁跟住我就阿空少就唔知空少系边个啦，唔记得咗啦。有个网友同佢讲，喂，其实呢间场啲 DJ 实得噶，佢谂住做埋呢啲你哋啲咁嘅生意噶嘛，见佢系好多个得噶。好似康少同我讲 啊， 咁系嘅话，其实呢间场好捻多选择噶，咁即系下次嚟呢度，咁我咪唔需要 屌你老尾，你要屌咧，张强俾你屌啊，俾你听， 张强难屌啊，咁你都可以， 你要屌啊，张强都俾屌啊， 张强都咪唔好咁讲嘅，啲人。有人聽呢啲節目嘅識阿張強嘅，點解同佢講翻話？點解啲文牛咁樣講佢無啦？ 我講嘅，見哥哥揾我一笨，我又唔會滾嘅。 咁我唔幫我試下張強啊！屌，咁其實某程度你好多選擇噶，但當然啦，我成日咁講，係覺得到時你見你爆曬爆曬鑊，即係好似疫區咁 啊 爆曬鑊，你先至唔先可以揀 DJ 啊！但某程度。间你系唔会爆镬噶？你喺呢间 寄神兽山庄，咁讲系好难会唔满意，同埋好难会有零失误出现咯。除非又系嗰啲女唔生性，就系话喂，突然间屌你咩带捻咗佢出去之后话嚟嘢 啊，系咯，咁你冇计啦， 冇计啊嗰啲 啊。咁讲玩，其实成晚都好多开心嘅。OK 啊，卖完单，我仲有钱剩嘅 啊。 OK， 即系我都夹埋啦 啊。 其实某程度剩翻几嚿水到啦，咁样啊。咁梗係食宵夜啦，啊！即係你記住，係成晚玩完俾埋 DJ 小費，都仲有幾嚿水剩。咁啊，我你知我啦，啲賺唔賺冇乜所謂，咁啊都攞食宵夜啦， 啊！ 喺宵夜嗰度蝕得好恐怖。 喺邊度食咧？其實 唔係啊，喺附近嘅啫。因為其實咧，神獸山莊咧嗰度咧早期係點樣咧？佢哋有啲好靚嘅地方俾你遊覽嘅。吓、俾你去行啊，可能啲景点咁样嘅 吓、 就有间0044有间夜总会吓、0044有间酒店。 喂，其实个情况咪应该等于东湖宾馆一样咧？ 差唔多啦，唉、阿如果网友知道就系啦。但系东湖宾馆就冇一间类似阿维记咁靓嘅酒店咧、 啊。但系佢本身系宾馆嚟啊嘛。 啊，咁啊，好似东湖咁样啦，即系喺水库附近嗰啲诶，嗰啲 或者球水山庄咯。 又唔系球水山庄就唔 球水山公园嗰间酒店又冇卡拉 OK， 好似都冇啊， 好似唔知有冇啦，但系佢附近冇一间独立嘅卡拉 OK 啊嘛， 吓 咁总之就系喺个山喺神兽山庄里边咧，就有啲景点嘅，有啲泳池啊，俾你游下水啊，咁叽里呱啦，有啲山山草草绿绿啊，咁俾你可能影下相啊， 打野战啊， 啊唔知啦咁样啊，咁有一个。夜总会 啊， 咁就有个五星级嘅，我话听系五星级 ，OK， 系、五星级嘅酒店 啊， 但系收嘅价钱唔系五星级 ，OK， 系三星度咯， 啊，几百蚊， 三嚿水，我哋住嘅酒店，当然啦，系要问翻阿张强订啦，但系如果我系因为我系个会员嚟噶，其实我系依间酒店嘅会员嚟噶， 啊，维也纳， 维基。喂，屌你！我点可以维话系维也纳嘅啫？维基， 维基， 维基包捻咗呢个神兽山庄嚟做 ，OK？ 哦，咁跟住佢打造一间五星级酒店出 嚟。系啦，唔系喺呢间，即系点讲？喺呢一间神兽山庄起咗间酒店，邀请维基加盟。 系 ，OK， 你明白？咁、okay. 我就有 discount 嘅，我都攞 discount， 但系我唔好意思，300蚊个房系冇晒嘅。 啊。 俾曬邪K嗰度訂 book 撚曬啦，係咪先啊？所以訂唔好房啊！我一訂已經訂四百幾五百蚊㗎。如果我自己，因為我試過睇過嘅話，我想訂 book 房咧，星期日我都 book 唔到啊！ 你講攜程嗰度訂？ 唔係，我係會員嚟㗎嘛。我係會個專用會員 app 所以訂我訂唔到啊。總之我係訂唔到平嘅房㗎啦，三百零蚊訂唔到嘅，我係訂唔到嘅。同埋而家當然咧早四日去訂咧，我訂到嘅。但係而家譬如你係即時去訂，我訂唔到嘅。我要訂得貴少少嘅，啲商務套房嗰啲嘅，唔好咁講啦。咁成個山莊就係咁樣啦。夜總會啦，酒店啦， 酒店、 公寓啦、公園啦。咁食嘢嘅其實都有間餐有中西餐嘅。但係佢夜晚宵夜就冇啦。就唔難嘅，神秀山行落去。我諗下二三百米嘅地方度呢、就有一粒大排檔㗎、夜晚係嘩燈火通明㗎、或者你就可以喺嗰度食宵夜啦 ,ok? 宵夜知唔知使幾錢 五百幾 七嚿水 食乜嘢呢 咁啊冇人知食乜嘢呢咁啊其實呢就有一件女就空少嗰件女呢就嗌咗小龍蝦。 嘩食上瘾啊。 原來好撚貴啊兩嚿幾水一 小龍蝦喺大陸嚟講呢如果你斷根賣呢都要五六十蚊。 ok, 係啦咁我食嗰隻小龍蝦嗰度都五六嚿水啦。咪都都好似兩嚿水啦。即係跟住嗌咗啲燒山蠔啦粥啦食物食物咁賣真得七嚿水。 咁咪寫撚錯但你煲咩粥嚟㗎 喂你想想我哋最後係八條可以食喎。是不是七人車七條可以食喎因為跟住因為其實啲人嚟晒加埋阿善長我哋係七條油喎。 咁即係圍返每個人一嚿到囉。 一嚿都唔使啦其實基本上。 一嚿水一嚿水。一嚿。 但如果唔食個小龍蝦呢 一人八兜到啦。 八兜到囉八兜差唔多食個宵夜每人八兜差唔多啦。因為你有八兜啫我哋每人都有一條都有一件女㗎嘛。 係 呀。七個人是十四件女喎咁食五百蚊其實就差唔多啦但呢次食七嚿水一個先都 仲貴過晏仲貴過夜晚嗰餐。 夜晚嗰餐屌你我哋食垃圾㗎咋。ok, 好啦咁當然啦講返我自己嗰 part 啦咁我就將十九八十號嘅模式改良咗少少嘅。我就喺十一點鐘呢我就將嗰個二千蚊嗰件放走啦。 Okay? 你嗰個改良版只不過就係話喺適當嘅時候放佢走囉。係 啦係啦。跟住呢我就同千五蚊嗰件係咁喺度玩啦玩啦。跟住就玩啦都因為唔知點解呢都 ok 㗎啦 ,ok? 咁就玩到尾啦咁開房啦咁咪咁食完宵夜咁咪睇下走咁入去嗰神秀山莊嘅維記酒店啦附屬嘅維記酒店啦。你記住一間一隻係三嚿水係290蚊㗎咋。唔知270蚊㗎好似係。但當然啦我就每人收三嚿啦。嗰20蚊都唔係我賺嘅。我話俾啲人幫你攞酒店佢賺咗佢啦。每人三嚿水。一打開個門一睇緊一間酒店房。咪有跟酒店嗰間酒店房係點樣㗎呢有浴缸。記住係三嚿水啊。浴缸浴袍。浴袍貴妃椅大床是咁撚樣喎一間三嚿水個酒店喎。我先聽佢一定係五星級嘅但係你真係收三嚿水喎。ok, 同埋都係診嗰啲唔好即係不勝酒力啊。 診咗幾多劑呢 一劑朝頭早仲要。仲要朝頭早因為 嗰晚已經返去瞓咗覺啦。 係一世佢瞓咗覺啦。咁診一劑啦。咁嗰啲嗰條女又有啲人好招呼啦但係冇擔啊冇擔啊。應該好可以擔啊但係我冇要求啦。咁就診咗仔好 ok 啦。好完咗啦唔再講做愛因為我好少講做愛㗎嘛。咁跟住就落到樓下。 咁你唔講做愛啫咁你講返條女 ok 唔 ok 先。 ok, 水多水多冇問題。ok, 由頭診到尾好好交代。 係。 咁高秀平對波級手嘅我又滿意呢啲唔好講啦呢啲平時又冇債用總之 ok, 仲我冇債用呢就唔講㗎啦 ok, 我點知你會冇隻十九八十後咁吓唔掂呀條女要敲門。 第二招問下其他網友掂唔掂 啊、 我唔夠記得邊撚個網友講啦。我嗰件女啊，黐撚線嘅洗浴缸，洗浴缸 點解要洗浴缸啊？ 一齊沖涼咯，同個網友，好似就話個網友想浸浴缸 啊， 咁嗰啲你咪洗浴缸 啊？ 哇！你乜撚嘢 service 嚟噶？洗浴缸 就爭在你爭在你缸中擔嘅。 屌你老味！你係咪傻撚咗啊？真係，即係其實間場我估計啦，即係可能啲女咧以前真係可能真係做過下桑拿， 餓撚咗好耐啦。 不過做桑拿，我覺得屌你今日點會洗浴缸嘅啫？即係其實大家都飲好啦，飲咗唔少酒啊，某程度人。咁其實都醉醉地㗎啦。我咁撚中意浸浴缸，我都冇浸啦，我都屌你都瞓死咗啦。 啊！ 你浸浴缸，唔係你洗浴，你浸浴缸洗浴缸 啊！ 即係洗浴缸呢下依係乜嘢 service 嚟嘅咧？話真咧，即係從來未聽過話真咧。即係所以問成就呢間場嗰啲女應該幾好招呼。 唔係佢驚唔使的話咧，翻去俾人扯巴嘅。 又扯巴，唔撚洗浴缸啦， 知啦。屌你老味，訓練你出嚟洗浴缸嘛？你獨特技能就洗浴缸，你連浴缸都唔使啊！你叫佢話點俾錢你啊？ 俾錢你啊！屌你又整你一巴啦！可能咁樣樣啊。 啊！ 即係某程度真係，即係你又知啦，我就唔好贊成咧。佢用武力對付啲女女嘅，好唔贊成。 但係原來喺咁嘅情況下，即係環境下，成長咧。 可能真係有啲 係真係好乖喎， 可能好乖喎，真係。 所以話俾你聽，中國人係要管嘅。 咁啊，跟住到第二日啦，咁啊，張強就 send 個微信過嚟啦，佢講：琴晚得唔得啊？我又即刻同佢講，我話得啊，好得。唔好意思啊，遲咗我遲咗幾個鐘頭覆佢嘅。我唔好意思遲覆你，好得啊。我打算下個月再去過啦。咁、 啊、 某程度，而家呢日出街嘅時候，我哋已經去咗啦。咁、 嗯、 希望網友就中意嘅，如果上一集聽到嘅話，咁可能網友再咪一齊去玩下囉、啊。 都係七個到㗎啦。 係啊，都係飲酒七 六個啦，六個呢咪包個七人車。 係啊，飲酒七嚿水啦。咁、啊、酒店嗰啲 Kelly Quad 啦，你哋自己計啦、啊哎。我唔明嘅，總之飲酒七嚿水。蝕就我蝕啦。OK。赚咗钱翻嚟，我都食宵夜噶咋、 啊 哎？我唔会攞你啲钱嚟赚嘅，系咪先？因为一讲俾人赚就俾人屌噶嘛。 系啊， 咁啊满意嘅神秀山庄，咁啊可能会去多次啦，可能十月去一次啦。十一月咧打算会跟住去边度玩，我就未知啦。咁啊可能会或去翻 芦湖啊，芦湖有唔错嘅选择噶， 或者去环嗰个珠啲嘅啲女咁、啊啊、或者睇下会唔会去翻博罗啦。啊，即系唔讲博啦，去翻 疫区 啦，或者睇下淡水嗰度会唔会有得去啦？我都想搵翻静静 啊， 搵翻静静嘅咁样，咁啊都要到时先知啦。咁啊，如果网友 OK 嘅，就微信我同我讲定声先，因为好简单，我限人数嘅，我六个人嘅咋，话声你听。 因为你包个七人车，最多坐六个， 坐六个人嘅啫嘛。咁你哋醒嘅，你啊，早啲讲啦。你話唔該呢一次去玩預咗我預埋我咁我就會預我咗我就會話俾你聽幾時幾月幾日去 ok 嗱你喺十月呢一集出街就一定係十一月㗎啦唔使講㗎啦咁你話你係十一月想栽呀我就畀時間地點日子畀你價錢你去就去唔撚去就算 為免有人放飛機呢某程度上我覺得呢即係當然熟嗰啲譬如嘅善長啊十九八手空少啲你唔使驚佢放飛機啊。即係譬如真係有啲網友想去呢某程度上我係建議你收起碼一嚿水按金。 我唔使㗎唔撚緊咗一四人我玩得唔會少過四人。 不過你係 bad list 咗囉如果你去 如果你話去唔去當然有啲例外嘅解釋得好好嘅例外啦。我係永遠 bad list 嚟或者你我唔撚緊因為我救人㗎我救緊曬人㗎。而家我可能話哎呀你要嚟呀咁啊十九八十我哋唔好嚟囉。咁撚樣㗎啦而家係咁撚樣㗎啦。咁如果你想嚟就嚟我唔自在嘅都唔俾我。我想大家一齊玩啫。 係 呀。o k 如果好啦。 即係唔好當阿牛係一個團長。 我唔係。 佢係一個佢都係其中一個參與者。 我試到撲街你唔知道。賺永賺就攞返出嚟食咁家餐次次都係咁。好啦唔撚食講。下個禮拜同你哋講一隻草藥 ,ok, 繼 六味地黃丸之後。 唔係咖啡咩、 okay? 都係草藥嚟嘅。 唔同咖啡同草藥兩回事。有草藥嘅咖啡同普通草藥係兩回事。 Okay? 下個禮拜聽下睇下乜嘢嚟㗎 ,ok? 拜拜。 拜拜。